再学会成长。哦，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生命某一段因为你而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 武侠片的所谓的乱世出英雄，盛世出犬儒，武侠热兴起可以追寻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还有金庸啊、古龙啊、梁羽生等等几位大家不约而同的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他们影响几代人的武侠写作。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传统武侠呢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背离和反抗。 我想亲口说再见，你的口味还在这，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你是我世界起点，我是你荆棘冠冕，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圈，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

挂好一枪，哦，酒挂酒挂酒挂好一枪，哦，朋友背着一道浪迹天涯，酒挂好一枪，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在风中大声唱。酒挂好一枪，哦，酒挂好一枪。 今天说到武侠片，江湖自有自己的规矩，虚拟的武侠世界里少见皇帝，少见官府，几乎是没有法律的。那回看那个时代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可以想见这些武侠作品里的江湖气和当时民间这些好战崇拜英雄的内心需求发生了共振。同时呢，部分作品的社会隐喻还有人性的反思，又形成了超越一般通俗作品吸引高端观众的强大魅力。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赶走我寂寥，冷冷的陪我睡不好，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让你的气味把我绕，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一刻迟到。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在地上挖个洞，能不能知道依旧另一段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背着电话说是我 的时候，看见熟悉的场景，愣了半天，不想跟任何人聊天。你好，谢谢你，再见。呼吸都搁浅，突然进入空白语言画面，难以置信，我那么的想念。你是长在另一个城市的我的脸，好久不见，要快乐一点点。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仰着头看蓝天。我站在幸福旁边，要什么时候才可以遇见？空气稀薄了一点，思念举步维艰。我站在幸福旁边，等你来揭晓故事的结尾。还是透过你的眼，看我微笑的脸。痴心，我那么的想念。你是留在那一个过去的我的脸，好久不见，要快乐一点点。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仰着头看天。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幅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合理布局优质教育资源，用5年时间，力争在燕郊新建中小学、幼儿园20所，在东市区新建中小学5所，对剩余的10所砖木结构学校进行改造，切实满足孩子好上学、上好学的需求，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以打造健康三河为目标，全面优化全市医院功能和布局，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医院运营新模式，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发展规模、质量、技术、品牌一流的民营医院，健全完善以市医院、燕达医院为龙头，镇卫生院、民营医院为主体，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延伸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以对标通州为目标，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各类保障水平，不断缩小与京津差距，继续加大政府医疗救助投入，解决因病返贫、因病致贫难题，加快养老事业发展，坚持医养结合，提高高龄老人补贴标准，推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建设，健全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抓好就业创业工作，新增就业岗位4万个以上，失业人员再就业4000人次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以内，严控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人员 源管理，建立稳定有序薪酬增长机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抓手，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村规民约等自治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热爱三河、建设三河、发展三河、奉献三河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公司观，做到不为私利所惑，奉公守法，夙夜在公，把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辨善恶，明法纪，知敬畏，形成知法守法、明理诚信的社会风尚，引导广大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守法诚信经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树立三和企业家队伍的良好形象，坚持不懈地推进平安三河建设，在燕郊新建中等城市规模的巡警中队、交警中队和公安分局，建成三个派出所、四个消防中心、30个微型消防站，组建消防综合应急救援大队，进一步提高燕郊区域社会治安管控能力，突出科技强警，重点加强视频监控设施全覆盖，监控数据与派出所及公安指挥中心互联对接，打造全省一流的监控系统，坚持群专结合、人防技防结合，严厉打击根除邪教传销、金融诈骗、黄赌毒等社会毒瘤，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全面提升管控能力。我市日前召开2017年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副市长李海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城市管理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研究探索解决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攻坚克难上下功夫，出实招见实效。2017年城市管理工作要在解难题、优管理、提效能三方面寻求突破，不断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要加快推进城市管理责任体系建设，研究制定责任主体认定机制，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责任，要大力开展城市管理志愿者服务，带动群众积极参与，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努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要畅通渠道，通过电话投诉、评议建议、巡防督查、市民恳谈会等方式，引导市民查找问题、反映问题，树立城市是我家、管理靠大家的良好社会氛围。会上，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同志宣读了2017年工作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举办2017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的通知，为进一步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解决好各类就业困难群体求职难问题，满足我市各类企业用工需求，我局将举办2017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一、举办单位：三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燕郊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活动主题：促进转移就业，助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三、活动时间：2017年3月25号至3月26号。四、活动地点：燕郊行宫宾馆，迎宾路往北。五、参加单位和人员：域内域外各类有用人需求的企业事业单位、各类求职人员，重点是有转移就业意愿和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应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届时参加。2017年3月20号。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同时将于4月10日举办公益义诊健康讲座活动，望广大患者知晓。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君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城市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落日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说到武侠片呢，其实时代并没有抛弃它，但是武侠必须跟上时代。看到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武侠的风格。像一代宗师，他以他的简单的表达方式，或者记录时代背影，或者挖掘人物的内心，而不是快节奏的情节推进，似乎是天天功夫打斗，或是主角光环笼罩的成人童话了。 哦，是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深度，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愿让我，总是放感情少不了拥有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也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痛，真心剩下几种也不不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拼活，曾经也是那么无奈，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很好，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Thank you. 出来，走过了路还不是两年吗？一个人独自地承受，心心下去就没变成了你要我用什么去符合，曾经爱是那么美，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了，结果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地承受， 武侠片呢，也许我们不再会诞生金庸或者是古龙式的武侠作品，但是并不要为这个感到非常的叹息了。其实每一种的艺术形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兴衰都是正常事儿。而如果武侠片想要不死，就必须要求变新样，只有这样，哪怕今天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也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你说呢？ 微凉的山上风很轻，忧郁是无争的心情，两个人出生看星星，仿佛在看一场电影，只要是心灵能感应，就无需开口说不停，不害怕忽然的安静，让空气冷冰冰，我们会暖暖的靠近，有心灵上会不想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找心家是黎明快醒了，小路也不那么曲折，不觉得自己在开车，仿佛是被晨光带着，你一路哼着那首歌，我打着节拍轻轻和，无论是听力叫声永远是不离不累的，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掌心爱。